采桑子，重阳，1929年10月。人生易老天难老，岁岁重阳。今又重阳，战地黄花分外香。一年一度秋风尽，不似春光。胜似春光，辽阔江天万里霜。